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父神，感谢你把弟兄姐妹召聚在一起，主，我们来单单寻求你。早晨在这里时间，求你施恩怜悯与每一位同在，带领我们一生，让我们也学习专业。我们心中有难处的，主，你都了解，你都知道，愿你继续引导，让我们在经历你当中就发现你是何等为我们预备的神。因为每一位都经历你，深知到你爱我们。我们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主手里，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因为跟着前面的创世纪前面五卷书开始哈，所以其实关系非常紧密。那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有谁有机会好好看看约书亚记的有没有？举个手啊，很棒。还有没有？举高一点没关系啊。好，那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打叉问哈，随时出现问题的时候说，哎，我这个问题有问题，我们就谈一谈好不好？因为这个整个的事情呢，最重要是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跟神的事情连上关系。虽然这是历史，许多人看他用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但所有的事情发生其实都是有一个很丰富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怎么把它连到自己个人的经历呢？就是你必须把它连起来，是个人的事情哈。就像我们早点一样，每个人吃了以后感受都不一样的，同样的神的话语我们领受了不一样。那你问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谈一谈好不好？我把下面时间一边我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方面如果有人有问题就直接提出来没有关系的哈。可不可以把圣经也拿出来？我还是会用许多的经文来看看这个约书亚记。那我们这一次今天要看从第十章开始，上一次第九章结束的时候，第九章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印象？第九章是什么事情？有没有人记得？大概记得什么？第九章大概什么事情？哎，谢谢。欺骗有一件事情，欺骗发生什么事情？再说。哎，好，在欺骗地方他被骗了，被骗什么事情？但是很奇怪，大家知道这个欺骗这个地方啊，稍微那个欺骗这个地方，其实哈，第十章就开始讲了。说欺骗这里的人是怎么样，很厉害的，他们城墙是非常高大的，但是他们因为怕以色列人，怕到一个程度就假装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的人来跟他们要求立合约。合约是什么？说你们不要打我们，你们来的时候留我们一个命。但是那以色列人答应没有？以色列人答应了。那圣经里面第九章呢，只讲了一句话，是严重的事情，就以色列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哈。那没有求问耶和华，如果曾经就问了，如果他们祷告问了耶和华，你想会怎么样？事情会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哈。但是他们在做没有问耶和华之前，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接受这个合约的？他们有没有仔细判断？ 没有。 有啊，他们很仔细研究过了，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他们是诚心来这个求协求和的。他们说 OK， 大家判断一下都是 OK 的，所以接受了。好，这个事情牵涉下来，第十章开始故事。虽然这不是一个好的好，特别是神许应许的，但是神一样用这个情形。那整个约书亚记我们先等一下会讲一下哈，就是大致。其实到这个时候神的应许开始实现了。一开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就是把迦南地给他的子孙。迦南地从出了埃及以后40年进不去，这一下一进去了，其实神的应许开始实现。这个从整个历史上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整个破天荒的神的应许在你的面前，就是如果我们在当时的话，这不得了的事情，就现场演播，这神的应许全部要完成了。我们要带这个心情去看的时候，这其实不得了的事情哈。那神在里面讲的事情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怎么样都赐给你。那我们也提过脚掌所踏之地，那什么意思啊？ 我这开玩笑讲讲，这个教会你脚掌是不是全部踩过了？没有，不是你的，开玩笑啊，开玩笑。这个神的意思就是这么，你脚掌踩的地方算你的，那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去踩啊，你要去踩啊，那不去行不行？不行的，记住哈，神的应许我们要明白，神的应许如果是有条件的，一定是有条件的。你没有完成那个条件，你跟神可以吵半天没有用的。看清楚神说什么，我们学着去。那神要不要祝福我们？我们其实上一次谈过，神要祝福吗？有没有条件？有条件的哈。我们学这个就是在看，那神对以色列有没有条件？有条件的。神还明讲，福会追着你，而且什么？一定追到你。你跑再快，神的福分会追上你的。多好啊，有没有条件？有条件的。好，那么在约书亚记开始实现，但是又没有完全实现。我们继续看，神把这些他们的事情把当作一出戏一样给我们看，目的是干嘛？不是给我们嘲笑，给我们批评论断，不是的，干什么？让我们在这边学到东西，不必我们自己经历一样的难处来看这个事情。好，我们从第十章开始看，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们去看的时候有一个特性，什么意思？他们在干什么？打仗，打打打打打。第十章开始的时候，因为基片跟他们立了合约，结果就有些地方的人就说，这个不得了，我们要打基片，因为基片怎么可以跟他立合约，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当地的人就不对基片不高兴，就联合了几个王要来打基片。打基片的时候，基片就对以色列人喊救命了，说来救我们。以色列人答应没有？答应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立了合约，他们尊重合约去救他。但尊重合约在打之前有一个重要事情，他们打仗有没有方法的？有没有方法的？你仔细去看第十章第十一章两个章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到哪里打到哪里赢到哪里，对还不对？你去看啊。所以这两章其实是非常辉煌的，辉煌的历史。他们跟谁打？他跟打的这些人，跟他们打的人都是比他们高大，比他们强壮，比他们厉害。可是他们打都赢的，打都赢的，打都赢的，这是不得了的兴奋。最后如果你是这样子，我昨天知道他们打的人，今天我征军，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通通去。为什么？一定赢的吗？这个赢的不参加，你还参加输的？多兴奋。但是他的打怎么原打法，我就直接简单讲，打的方法很简单，但是也不容易。什么方法？只有一件，神说什么就说什么。打仗的原则是神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什么打仗原则？请问你这是不是原则？你觉得呢？从人的角度看奇怪不奇怪？奇怪的嘛。但神的角度呢？神只要求这件事情。但是神的原则容不容易？我们再仔细看，我们今天就分享一下哈，再仔细看神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原则。仔细看，简单来讲，神是说元帅。元帅是什么意思？记得不记得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约书亚站在那边，站在耶利哥前一看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拿把刀出来，他问他说，你是站着来帮助我还是帮助他们？那个人回答什么？我是来做运河化军队的元帅的，我是来做元帅的，不是你问我我站哪一边，我反问你，我是做元帅的，你自己决定你要站哪一边，不是我要站你那边的问题，是我在这里你要怎么办？那请问你，约书亚听话了没有？但不要忘记哈，他整个的打仗谁是元帅？约书亚清楚不清楚？约书亚自己是不是元帅？但是弟兄姐妹看他是不是元帅？是，这是很微妙的。那他有没有把自己当元帅？这是最奇妙的事情哈。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有的领袖到最后发现他是不是领袖？不是领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角色？约讲摩西，我们没有机会那时候在看旧约的时候看到摩西，没有特别，摩西自己称自己是什么人？ 仆人，谢谢。也神称他为什么？也是仆人，是我忠心的管家。这在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但是请问你，摩西当，如果你是摩西哈，我姐妹也是一样，假设你是摩西，你在那边有什么感受？要思考的哈，不容易。简单来讲，今天社会里面想什么叫做领袖，什么叫独裁者，这个要思考的。独裁者跟领袖什么不一样？独裁者这个领袖的心态在旧约里面就已经看到了，他不是，如果我是独裁者的话，你的命是什么？我掌管。但我如果是领袖的话，你的命谁掌管？这不一样的差别，就这么一点点。所以你看摩西讲话，他没有把自己当做独裁者的那个身份角度。再仔细看约书亚，他有没有？你到最后看呢，约书亚的这个在结束的遗言的时候，最后二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他的心态，你去看他，约书亚不是一个意思拥有大家的一个心态，不是。不是一个独裁的心态，不是把他说你们都是我的子民，不是这个心态，而是一直一个心态，就是什么，是弃神在做在工作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继续下去，那好了，我们现在再仔细看这个打仗的过程里面，在生命记七章到九章里面又继续在讲这个神曾经讲说你们要怎么做的。所以今天约书亚带的是摩西教他的，摩西当初是生命记就看着，所以我们既然看到这边有机会啊，再回去看看生命记，因为这个元帅曾经说过话，说什么算什么，照着做事情就不一样。那到底说了什么？七九的九节有讲的啊、嗯，所以我们再看那整个的以色列的意思历史，简单的来说就是把神的话变成实际。那基督徒呢？基督徒的生命呢？其实一样的，就把神的话变成实际。我们一经历之后，就发生很多细节问题。实际化的过程里面是有许多的问题的哈、啊。这个从利未记也可以看到，算献祭的事情，大家去献祭试试看哈、啊。我还是要讲一下，请问你，献祭神的要求是什么？有没有记不记得？随便一个。神的要求，献祭的东西，献祭的祭物要什么条件？要选圣洁之外，神说这些种类可以是圣洁的。另外呢，要完美没有瑕疵。完美没有瑕疵的时候，你就要去剥啊，你要剥毛全部翻开来看的，一只一只看，看到哎呀，这只真好，对不对？这两只里面真好，好了，两只都好的时候，你要给哪一只？你的感情在选啊，你只要很自然把最好的交给神，你在经历一件事情，但两个人挑半天的时候，哎呦是哪一只？这个时候你心里在学习到底神是神还是自己是神。这我们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的，哎呀，斟酌，这就是利未记的特性。神告诉你做什么做，你去做了，你才知道，就是每一个步骤里面都有它的不容易的地方。人在这边其实生活里面一直在面对这个事情，选择到最后谁是神呢？神是神，这个讲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所以说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容易的事情。好，我们继续看。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你如果有机会看圣经的话，今天讲到什么进行杀灭，凡有气息没有留下一个，至少讲了十次，第十章杀，结果你杀了，一看，哎呦，这个角落里藏了一个好漂亮的女生，杀不下手，杀不下手。哎呦，这里还有好可爱的孩子，杀得下手，杀不下手，杀得下去，杀不下去，杀得下去，杀不下去，杀还是不杀？ 杀， 为什么？哎，问题来了哈。因为你真的在杀到一个群的时候，你心里开始有自己想法出来了，那糟糕，这个实在是无辜的，杀不杀？杀还不杀？杀还是不杀？问题来了，到底谁是元帅啊？谁是元帅？神说不可，所以亚干那时候就是看，好可爱啊，他就这个东西收起来了， 你以为他是贪心，当然贪心也是在里面，但是人的意思常常跟神的事情这个就在摔跤一样的摔摔摔摔到最后谁赢，那就问题是到底谁是元帅，你把神的话当做什么。好，那继续看为什么神要杀，神有没有讲，有没有说，神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杀，有说哈，有，当然是有说了，当然是有说，但是我们会忘记这个，去看这个生命记七章的神又说为什么要杀呢。哎呦，你说神呢，这难道没有讨价余地的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你去问神，你真有问题要问神的哈。但是我们不习惯这个事情，但我继续讲下去。问题来了哈，我们在现场没有一个你怎么看的，你怎么看的，换句话讲神讲的话你怎么看的，杀不杀，杀的时候又有其他的意思，有的人是出于什么，同样是拿把刀杀哈，有的是仇恨心理，有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很复杂非常难。所以整个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做的时候就是利未记的特色，当你去做的时候你里面会经历东西的，但你要去做了你才知道。好，经历神是一样的事情，杀杀杀的。好，那我们来谈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到底什么叫做相信，神说了要杀你信不信，但我们把这个文字拿出来看，什么叫做相信，相信这个是中国人的文字里面并没有这么精细的描述，到底相信是什么意思，那我为难一下哈，大家想一想相信这个字有什么意思，不然我用英文字讲 believ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信不信，我用英文讲 do you believe, believe 是什么意思，有含义的哈。believe 有没有人谁讲讲啊，相信是信任，信任很好，信任如果你用英文字要用哪一个字 trust 好 do you trust, believe 跟 trust 很有意思，这些字哈不是要为难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看看圣经，不看看字典，字典对这些文字都有基本的描述，这个字典呢，然后你要看很多本，因为呢字典呢对这个描述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写法不完全一样，每一个里面都有它的斟酌点，那么过去五十年跟现在又文字又改了，所以字典本身也在变，就是这个定义啊大家抓不清楚。 believe 我简单跟大家讲，我所接受的一个假设 believe 这个字是 do you believe, believe、什么叫相信，相信就 accept as truth, 所以 believe 本身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里面有个含义是什么， accept as truth 就是接受，怎么个接受法，当做真理来接受，既然是真理有没有讨价还价余地，没有，所以你听神的话是当做讨价还价余地的接受，还是当做全然的真理的接受，这决定叫做 belief, 了解意思哈。所以我以前的时候到教会去，我想哎呀听听福音的，哎呀很有道理，所以我才接受，请问你我这个接受是什么，信还不信，不信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因为很有道理我才接受，所以我真正接受是有道理我才接受，所以的根据是什么， make sense, it's reasonable, 这是我的想法里面合理的，所以我才接受，等到下次下发生什么状况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我的信心立刻大摇动，为什么，因为我的基础是合理，所以我接受，所以假如从理性去接受神呢会出问题的。Believes accept as truth, 整个接受当作真理接受，没有讨价余地，神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个叫做 believe 的真心。所以他们在地上其实面对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到底神说的算什么，你 accept as truth 整个接受下来的时候，你就进入到这信心的程度，信心里面讲的是真理，但是人之间呢，我喜欢用不同的话表现哈。人里面讲的是合理，所以你只要听世界上很多道理，哎呀真是讲的真好真好真好，这有些这个做人的原则讲了听的真是入味三分，这个怎么想都怎么对的，一生好像学呢，但是记住有道理不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从这个再继续看学习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学习空间。好，那 accept as truth， 把整个圣经的话语当作真理来接受，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桥梁哈，连上去。人跟神之间是用信心上去的，那人跟人之间是用什么？用信任。我跟你要产生一个好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桥梁是信任，人跟神之间关系是信心过去的哈。这是最近学来听觉得好好。再下来，这个打仗打到一半，第十章到第十一章，他们打仗怎么打怎么赢，怎么打怎么赢。第一次打完以后呢，然后有更多人联合来打，这时候圣经写了，他们的人数多到一个神什么程度，像海边的沙洋，不可胜数，不可打。大家有没有看过打仗这种场面？如果没有，去看看电影啊，电影，那个电影的时候，当它出现的像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两边对仗，然后对面的人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就感到哎呦，那个感受到力量，你感觉到那个力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打仗到底怎么回事。最近以土耳其开了一部电影，讲到他们把那个伊斯坦堡打下来那个故事，哦，那个看的土耳其人非常的兴奋，我是。根据这个报道里面看到，所有人非常的兴奋，因为那一次他们打赢了，把伊斯坦堡从来没被打下来过，但那一次时候回教徒把他打下来了，哇，他们好高兴，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记载，确实他们把他打下来了。他那个军队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满山遍谷，数都数不尽来打。好，打仗的时候这一句话哈，这很有意思。约书亚打到一半，他就说了，他说愿日头停，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地，月亮啊你在亚伦谷要停下来。打到这个时候，结果呢，圣经记载停了没有？ 停了。 请问约书亚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神的意思在里面？他有没有先问神然后再用？也没有，没有哈。所以祷告是什么？是 spontaneous， 是自动主动的，是你里面出来的。神有没有听他祷告？有。他这个祷告好不好？棒。棒到什么程度？改变世界的历史。这个世界少了一天，因为那一天的日照月亮全部停住。我们再来探讨一点，日头月亮停住，请问你什么时候太阳跟月亮同时可以看得到？有没有？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天文地理有没有这种现象？ 有 哈。什么时候？ 傍晚。 什么时候？不是傍晚才对，夕阳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一定是上弦月的时候，大概初七初八的时候。不相信你初七初八去看，这两个是一起出来的啊。每个月的初七初八，上弦月的时候，早月亮出来了，太阳还没完全落，他就讲的这个事。用农历算，这初七初八的时候，所以是有事实的哈。他说停住停住，结果停了一天了。他干什么？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可不可怕？这是，但是在历史上这是最辉煌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为什么要杀哈，去看这个，不然不明白。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杀。好，我们继续看去地图，再去回来看看，因为有几个地方呢，我蛮希望大家能够去记一下的哈。因为我们继续看圣经的时候，继续看这个历史在进展的时候，这几个地方影响蛮大的，如果可能记住挺好。那么这是耶利哥城，他们打仗的时候从这边过来的，这边是吉甲，我相信这边是吉甲，他攻打了耶利哥城，然后他们过河的时候，水从这边到下面很长的一段距离全部停住，这不得了的事情。他们踩的是干地过去，不要忘记神没有让他们踩泥巴地，然后干地过去，踩干地过了以后打这边，把耶利哥城打掉，是经过七天的行动。前面六天在干什么？每天绕一圈，唯一的条件不可以出声音，不可以出声音。难不难？你自己知道哈。第七天绕七圈，这些啊不可以出声音，然后最后一号角一吹，就大声喊，大声喊什么样？城倒塌。到今天还有人，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可不可能？随便你，信不信由你。这叫什么 ？Accept as truth。你还在讨论，哎，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哎呦，这个声音很大，声波大到这个强烈的震动，哒哒哒，很多意见哈。神做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合理化、可以明白的事情。 你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就这么回事。要合理性的才接受，这个根本叫做不信。我现在讲有点这个严格哈，但严格的讲，其实这纯粹讨论，其实让大家分，信就是完全的像 accept 是一个动词，是，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个是 accept 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是里面也许是无形的哈，但是也可以是有形的，这 accept 是里面的事情。好，这个完毕以后，这个叫示罗，示罗这个距离在同样距离上去就叫示剑，示罗跟示剑都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在早期又发生了，在约书亚记已经出现了。他们在示罗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件事情，就行割礼，在示剑那边呢重新立约，所以这所有都发生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在这边下来一点，就是差不多在这边是伯利恒，在这边差不多这下面就是那个什么耶路撒冷，所以都在那一带。这个是因为把它放大了，那这个地方如果可能的话稍微记一下，那以后读圣经的时候稍微有点感觉哈。这个吉甲也是一个整个会继续发生的事情。好，我还是把它贴出来，就主要是那这种图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其实我去看过一次以色列哈，我就发现以色列怎么样呢，其实没什么好什么什么意思，听我讲没什么好，因为我看到那很缺水，我感觉上很缺水。这些地方呢比较让我看到哪边有水哪边没水，所以你看这边的时候呢整个是干的，耶路撒冷在这块上面是没有水的地方啊，这一片整个都是缺水的啊，少数地方有水，绿色是这样子啊。他们虽然地形是很近，但是呢山谷是很多东西，就是很复杂的地形，在一个很短的距离之内，很有趣。假如有机会去看看，就说哦这个事情是在这个地方发生。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十章十一章讲到他们打仗，十二章他就讲战争史了，讲从就开始数以前做的事情，他们就是一直赢就是了。所以到了约书亚记其实是什么很兴奋的事情了，为什么怎么打怎么赢怎么打怎么赢。如果我再问大家，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有没有得罪过神？有，谢谢。请问整个约书亚记他们得罪神多不多？不多，真的不多。比起出埃及记能不能比？出埃及记每一章你翻都有问题的，每一页你去翻都有问题的，约书亚记呢没有问题的，问题非常非常少的。前面是叫欺骗的事情，他是被骗，所以立约也说得过去，他不是愿意但被骗了。在前面呢亚干出了事情，亚干也是一个家庭，后来怎么样他们把亚干他丢石头把他杀掉了，杀全部杀了，之后再也没有发生问题没有。十章十一章短短的两章里面，他们把大片江山全部打下来了，全部。第十二章战争史就讲他们打赢多少，打了多少王，啪啪啪啪啪数一大堆，数数数31个王，数数数，然后再加上在摩西时代打了两个王，把这个江片打下来。哎，到底怎么打的？其实圣经没有多讨论，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再提到一下，最后再说有提到。好了，第14章13章到21章，整个的基本上呢，大家去读哈，读了会觉得怎么样？读过的人告诉我，读到中间是什么感觉？啊，阿文讲好了，阿文比较愿意讲，随便你讲，你的感觉就好了，告诉我你的感觉。13到21章。 不好意思，我每次13章到21章中间一定都是睡着。 啊，睡着了，谢谢。至少他诚实嘛，对不对？你不好意思讲，其实你不诚，你会不睡着，这才奇怪了，是不是？地方名字都搞了半天。但是为什么圣经又记下？哎呀，为什么你会是很简单嘛？为什么这是分家产？你分得到分不到？分不到嘛？当然我没有兴趣。假如你是，如果你是你有地的了，这个你有份的。比方来你是利未族，比方来你是大犹大族。如果你是边境民，你是边亚民，你这个要不要看？当然看，你是家产都算，所以分家产。那你说他是分他们的家产，当然无所谓嘛，就睡着了，这个很了解。但是这其实是分家产。分的详不详细？ 很详细。那时候不像现在有 Google 哈、啊，很方便，空照图，这地线在哪里都看得清，没有嘛。但是所以他分的时候看清楚，为什么分家产？他们自己看有没有兴趣？很有兴趣的。好，第十四章讲迦勒的故事，讲迦勒的故事就讲到另外一回事情，很有意思。迦勒说：“我进来，他说我到了迦南地的时候40岁，我进入不是我到了那个旷野的时候40岁，进入迦南的时候几岁？ 18。 没几。我打完仗的时候几岁？85岁。那请问你85，他进迦南的时候进家几岁？啊？没有，算一下，他进迦南是78岁，因为他在那个，他38年嘛，他去探地的时候40岁去探，结果呢，神说你们不听话嘛，不愿意去打，所以在这迦南在那个旷野多留了38年，所以40岁到38年，他78岁，78年以后，他这时候在讲说，他85岁的时候，总共打了7年的仗。7年仗打7年啊，是这么算出来。所以圣经有时候可以算的，有时候是可以算，不是每次都能算啊。他打了7年，但是迦勒只讲一句话，他说我跟随耶和华。请问你他怎么跟的？ 专心。 再请问你专心什么意思？麻烦在这边哈，他一说专心，这跟从神就有两种事情，怎么跟法？一个专心，一个什么？那不怎么专心吗？就这样子回事吗？那请问你专心难不难？ 难。 你不去做，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去做，你就知道在讲什么。为什么？这个像献祭一样的立位祭，你去选那个羊的时候，选一选的时候，舍不舍得，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就出来了。你自己知道愿不愿意献，愿不愿意献上，这个事情你自己知道。献上的时候心不疼，心疼不疼，舍不舍得，你自己知道。你外面可以装得很漂亮，这个我不是要责备神，但是神说你去做了你就一定知道，你不做其实怎么样，你不知道的。专心，你除非去跟从耶和华，不然你不会知道什么叫专心。专心难不难？你自己决定哈。专心就是什么呀？就是你有很多选择，但是你选择了其中另外一条。这个就是迦勒讲的话，很有意思。请说。 请问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好像会分心啊，但是我也不是要故意分心，我不是故意的。 对，很有意思。好，我们既然提到另外再问一件事情哈，分心可以不可以？啊，分心没关系，我们就简单讲，先不管是怎样，分心就是他觉得不够专心，就是请问可以不可以？那我再继续谈一下哈，我举个例子，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好，那神是要求什么？注意听哈，到底神要什么？比方来讲，我那个时候叫大儿子去倒垃圾，大儿子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后来还是把垃圾桶推出去，推到那啪打了一地。算，请问你是老爸，你什么心情？ 有点生气 ，谢谢。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下一步你做什么事情？ 骂人 啊，谢谢。对，至少我觉得他很诚实嘛，对不对？就是不要再没有维护一个尊严，没有，好好温柔的跟他讲，骗我，哇、哦，臭骂一顿。然后，请问你，我再问一次哈，你要打翻了。请问，如果是神是老爸，说从好，你去倒垃圾，啪一掌打，那神会怎么做？你猜，你会怎么做？问题来了，神要我做什么？ 倒垃圾， 我去了没有？ 去了， 神会不会生气？ 不会。 注意哈，注意，神不会生气的。那神不会说，哎，很好，很好，好。神这么处理，注意，神到底要什么？神要你做什么？但你在做的时候发现有难处，怎么办？你有难处，神不是责备你。注意哈，神本来就知道我们有难处。但神要的是什么？你做了没有？ 做了。 做的不好怎么办？没有关系的，跟神讲嘛，说神啊。所以新约里面出来了就是这样子，他就说我信心不足，加添我信心，可以不行？可以不可以？ 可以 嘛。我做的不好， 帮助我，可不可以？这个时候你跟神就发生正面关系了，因为我们是照神的旨意去做，但是我们有难处，所以问谁？问神。假如我私底下，哎呦，这跟神才真麻烦了，这个也不方便，那个也不方便，这叫什么？这叫抱怨，懂吗？我跟他讲，哎呀，这服侍神真是痛苦，真是痛苦。哎呀，这不信也罢了，这信了，这叫什么？埋怨，这叫 murmur。圣经讲 murmur， 他们那时候就在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到处在 murmur。哎呦，没有水呀、啊！哎呦，这是把我们带着什么地方？啊，韭菜也没有，西瓜、胡萝卜什么都没有。哎呦，这种是过什么日子嘛？这个时候没肉吃。哎呦，真是，这给我们吃了，想把我们害死一样啊！啊，连个酱油都没有啊，一大堆的意见，一大堆，是不是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哪里不对？注意，跟从神之间呢、啊，神没有说是，但是神说。我们心在哪里，下面问题就好，乔办事。所以要学习，我讲这些为什么？一方面听起来好笑，但是这是我们实际生活里面的难处。但神知道的，所以整个是学习过程。所以你再知道说，加勒讲我专心跟从耶和华，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真的是在跟，跟的人才知道什么叫专心，不跟的还不知道专心这个事，因为没有跟。如果方便才做和努力在做是一回事两回事，哎，就这个意思。好了，十八章前面在分家产嘛，分家产的时候很有趣哈，你们去看，你要自己假设是犹大人的角色，哦，哎呦，这真好，你假如自己是马拿西支派的，哎呀，真好，这是好。然后十八章约书亚讲了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啊，耶和华列祖所赐给你们地，你们单言不去的要到几时呢？经过七年的打仗，你知道约书亚写约书亚记的时候是110岁，打仗打了七年，圣经说约书亚年纪大了。请问你，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大概几岁？听懂没有？他110岁死的。他最后写他约书亚进迦南几岁？迦勒进去的时候是78岁，约书亚进去几岁？我猜大概100岁多了，100岁了，了解吧？所以在时间的耶和神就说约书亚年纪大了，到大了以后打仗就不停，打了七年休息了。剩下的地了，他就说谁谁谁没赶走，谁谁，然后就继续分地。分完之后呢，就剩下的事情要他们人啊，要继续去执行。所以上一次课里说，我就曾经问一个问题：如果是38年前，他们就进了迦南地，结果会怎么样？如果38年前他们进迦南地，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他年纪大了，不打了，就不会了。那世界上历史会怎么样？要改写的，我真的觉得要改写了，真的要改写。如果以色列人当初对神的认真的程度不一样的话，今天历史也真的就变了。那这个不是要责备他，也不是，只是说在神的事情里面非常奇妙的哈。但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们就了解一下。那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对神稍微这个一点点，什么事情会变？整个我们个人历史其实会变的，相信吗？这我们大家都摆着猜哈，都不晓得呢。他就说神赐给你们地，单言到什么时候，地划下来了，说这块是你的金句，那金句缺不缺？ 缺。 好，他去就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的。为什么？因为神应许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的，你脚不踩了，脚不踩就没有。那你就看他们就说去，有人去打了，说这些人赶不走啊，他们不肯走。不肯走是什么意思？所以要去看哈，仔细看迦勒那个时候呢，他们打希伯伦，他打的时候，他打到一个程度，还有一个程度打不下，他就说什么，女儿在这边，谁把他打下来，女儿就给他。结果有没有被打下来？有。 方法都有的，看你要不要做，是不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嘛，说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特别弟兄姐妹想要发财的，有一个 will 是在一切的之前，对还不对？这做生意人讲的，你相信吗？你要是没有个意愿，不会做到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吗？哈，蛮有道理。我现在蛮喜欢听这种，想想很有道理。哎呀，道理事情真很多，但圣经讲的是真理哈。好，他们在示罗研究分地十八章，示罗在什么地方？再看一下，示罗在哪里？示罗就是这个地方。他们研究分地，把地分开了，这个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讲有没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在这边分家产嘛。这边决定的事情就决定到什么时候？到今天呢？那明天呢？永远的决定在这个地方。我这样可以大家提醒一下啊，这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分家产，示罗家这边怎么打了第一仗，不得了的事情啊！在这边他们吃了亏，被人家打败了。为什么？因为有个人偷东西，偷了神不喜欢的东西。神说，然后约书亚在那边求神，他苦恼了一天，因为神应许跟他同在嘛，他苦恼了一天，怎么回事？说神啊，怎么这样子？我们怎么站立得住？神就说，不要烦了，你们这边有人偷了东西。不该的东西藏在里面哦，然后抽出来是亚干，最后他们在亚干里面就把他打倒。亚干那件事情还讲了一句话，这个他们做的那个地方叫一个名字叫什么？上一次的那个信叫连累，那个地的名字叫连累，你们连累了我。好，你为什么连累我呢？是约书亚说，就对亚干讲，你为什么连累大家呢？连累。好，是在这块地方做成连累事情。好，这边是分家产。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对不起。然后呢，十八章是分的，第二十章呢讲了一个很特殊的东西。讲完地分清楚以后，第二章第一句讲了一件事，讲陶城。哎呀，很有意思。什么是陶城？圣经里对这陶城东西讲了很多次。陶城是干什么的？意外杀人，意外杀人，你不是有心杀，有心杀的怎么样？必死。意外杀人怎么办？神就给他们办了一个地方，就可以逃过去。你知道逃到逃城，不准追杀，不准追杀。所以这是所有犯罪里面的一个这，所以我就懂了一个什么叫意外杀人。所以现在在法律里面就是杀人就杀人，但是有没有分呢？有分一级杀人、二级杀人，然后意外杀人，全部都分得清清楚楚，有预谋的还没有预谋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很有趣的哈，就是其实是就是心的问题，心啊，借一下，这心的问题有程度之分。好，陶城二十一章讲利未人，利未人就是他没有产业，哎，但是他有给他预备。利未人是怎么样？他给他城，给个城就给他们，他们牧养他们的。所以呢，整个的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分家产是分的挺详细的。你想你自己是哪一份，就去自己去找。你现在只认养自己是哪一家族也可以，好玩吗？这样子你看起来就不会睡着。好，这个分了之后呢，大概就这样子分。这样子呢，马拉西在这边，东边、西边，然后这是什么地方？加德是以法莲啊，所以看看，然后这个。西缅在这个犹大地里面，犹大地里面什么地方最出名呢？就是一个耶路撒冷，伯利恒在这边。好，这个地图呢，大概了解一下干什么？因为我们继续看圣经看下去的时候呢，特别到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的时候，这个地形地图稍微有点观念了，对我们读起来方便。是有点观念的。什么样是山地呢？看前面这个图形呢，就可以看出来是有山地，有平原，有一点观念。这个因为现在这种都很发达了哈，就很方便。这个呢，再仔细写一次，把各个家族然后写下亚瑟。所以你再看，忘记了怎么样？没关系，有机会再看一次，忘记就忘记。没有要你背，但常常看慢慢熟悉了，你就知道说你是住在哪里。哦，住 Edison， 哦，这 East Bronx， 哦，还住哪里，像 Princeton， 哦，慢慢就习惯了，慢慢习惯。哦，你是犹大家族的，哦，你是便雅悯家族的，哦，有十二支派，就这样子。这地方也不大，差不多就像 New Jersey 还大一点点。 老师，刚才 问一下前面那个 slide 啊，是， 请问在场啊，另外一个地主有绿色，哎， 对， 请问那些山高不高？您去看的时候，那些山高 不 高？ 啊， 不 高， 可以住人吗？ 不高，但那地方很干，有些地方是石头。 有房子吗？ 有的地方有，但有的地方也荒荒的。 哦， 对，荒荒的，他们那就很缺水，非常非常的干。那我确实我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犹太人真聪明啊，神那神给他们真这知道全世界哈，拿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人口比例来算，犹太人。医生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哪个国家？犹太人。杰出的音乐家，全世界人口比例最高的什么？犹太人。最有钱的比例超过这个世界标准的是哪个国家？犹太人。钻石去哪里找？犹太找。信不信由你，不然你到纽约去看好了，所有的钻石街一定有犹太人。还有什么要问的？犹太统统有份。哎，怎么来的？我相信哈，我相信神的祝福是有道理的。神今天把犹太人放在我们地上，让我们看到神不是开玩笑的，神是真的，神是真的，神是真的，所以这叫见证人嘛。你问犹太人，他跟我们不一样，他看我们不要看的，为什么？因为神教头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外邦人，不干净的，所以他不要看我们啊，也不要，你也不要伤心，不要难过，神说的。好，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发生一个伟大的事情，这个十二支派啊，拔刀相向，为什么？为什么？有看过这一段的大家，哎，好，谢谢哈。哎呀，他们兄弟拔刀进了迦南，第一次拔刀，哎，这个事情很有意义。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很有意义。他们为什么要打？为了一件事情哈，为了一件事情。他说，因为在东边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去盖了一个坛，盖了一个坛之后，这个西边的弟兄姐妹啊，就立刻招聚大兵。这个东边的呢，盖了在这边盖了一个坛，在这个附近盖了一个坛啊，然后这边呢，全部集结要去攻打他，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要打？为什么要打？他们讲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这样子了，你们这些人哈，你们做这个事情离开神，这样子连累我们，连累我们，我们的神。会连累我们，我不是怕你们啊，是连累我们，以至于神对我们发怒。所以这件事情是好事坏事啊？思考一下。 好事。 谢谢，我觉得是好事。亚干的气，他们学到心里面去了。一个亚干，神把他们打刑罚了。他说：“你们现在整个东边的人自己去盖个坛，所以怎么样？杀，杀。”杀，对不对？在圣经原则里面，对还不对？对的哈。所以他们已经把神的原则用到生活去了，这个不可以杀。结果一去了以后，他们就解释了，他说不，好，我们这个坛呢不是拿来献祭用的，我这个坛是干什么的？好，我当时说见证用的，证明。好，为什么我这个坛盖的跟你一模一样，但是我这个不是为献祭用的，是用来做证据用的，让我的子子孙孙讲说，我们是跟你一样的神，因为我们住东边嘛，但是因为隔了河，交通不方便，我很久去一次，去了以后说，哎呦，我们不认得了，哎呦，我远亲，远亲远到一个程度，而且反正就是远人，不相干的。他说，这个要证明一件事情，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哇，他这么一讲以后，那边人说什么呀？哎，说美，谢谢。你知道美是什么意思？美就是美嘛，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心说，这个证明我们跟你是一样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个一讲了以后，哇，他们就很高兴。这个本来要打仗的，连打仗都是好事，因为他知道什么？连累。他说亚干当初也连累我们，他还提了另外一个故事，就巴兰的意思。巴兰，时间。以后还有机会再谈谈巴兰，等大家忘得差不多再来谈巴兰。这个巴兰是很有意义的故事哈，因为到后面可以提。好，二十三章是这个，大家看看二十三章第七节，第七节， 约书亚就讲话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五个不可以。但第七节前面提到要怎么样，是第七节后面提到要，只要怎么样，只有两个要，但有五个不要。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什么不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谁帮我们念一下第七章，第七节，二十三章第七节。 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 好，下面只要什么？ 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约书亚就讲了这件事情。约书亚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在干嘛？劝勉他们吗？为什么？他们到底怎么打赢的？就是因为遵循那个原则吗？不可以的就不要做吗？那可以的怎么就做吗？就怎么样就打打打，就全部打下大片江山嘛。那继续没有打下来怎么办？原则一样不一样？一样嘛。但是他们后来打下来没有？没有哈，剩下很多没有打的。所以他这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结果他们有没有遵照？全部去犯了错。 好，第二十四章耶和华的回顾。这二十四章也很奇妙哈，中间有一段话是耶和华讲他们的历史，神对的意思对那个约书亚讲历史，然后其中有第又一次提到说神差派什么黄蜂在前面把那些居民赶走。黄蜂是什么 ？Yellow jacket 啊，大概之类这里，好不好玩？哎，居然拿来的军事用途哎，圣经这么说的。所以神有没有参与？有。前面在那个跟那个前面几个王打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时候，神用什么帮他们打？冰雹。圣经写冰雹杀的人比他们自己杀的还多啊！神也很喜欢玩游戏的啊，神学。然后二十四章，今天要做一个选择，选择什么？约书亚就说：“你们做个选择吧。至于我，我和我家什么样，必定以耶和华为神。你们做个选择吧。”他们说：“我们要是……好，你们不行的了，你们不行的。”约书亚就说：“你们不行的，因为你们喜欢叛逆嘛。”好，不不不，我们一定要好。所以在世界就立约了，就一定要把神当神。所以世界他们有重新约过一次的哈。就再去看世界在哪里，再回去一下地图。好，这边是示罗，他们在这边分家产。在上面去同样一段距离，他们这样上面就有四件，四件他们这里，所以在四件呢，他们又开始什么？说重新立约，立约什么约？谁是神？耶和华是神，算不算数？既然是立约，算数的，那么毁约呢？也一样算数。有没有毁约？后来知道哈。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下面说，提几个问题。思考一下，弟兄姐妹思考一下，好不好？好，弟兄姐妹哈，那个大家的回答都非常的好，都是在用思考哈。那这种题目呢，其实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从不同的角度看了，答案都是不一样。应许完全实现，没有完全实现，到底实现没有？其实说有也有，没有也没有哈。这有没有完全？那这是特别是讲到约书亚时期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完全实现。那基本的原因呢，我想简单大家任意回答了哈，就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那假如我们也在那边的话，我们也在那边的话，那我们做得到吗？这就是真正的问题哈。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也在那边，那么再换回来讲，我们其实是在那边啊。今天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那神的国度跟我们是我实现了吗？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哈，就是所以我们自己知道这些答案的问题，把自己拉进去就好。神的应许有没有条件？这句话说没条件也没条件，说有条件也有条件。救恩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呢，救恩也是有一个 condition 才会实现的。换句话讲，是新约里面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在新造的人有没有条件？ 有个条件，在基督里。那请问你在基督里什么意思？昨天在，今天在不在？在基督里是个现在进行式，你昨天在不用跟我讲今天，所以这学到是人间的关系一样，昨天爱我，今天爱不爱？太太最喜欢爱，女生喜欢问你还爱我吗？因为昨天爱是昨天的事，相信神一样，昨天信神，今天信不信你自己知道，昨天专心，今天见专不专心你自己知道。有没有条件？神的很多的祝福是带着条件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力度啊。神的计划里面落空，当然是从现在来看，神的计划一直都没有完全的实现。到什么时候才完全完完完全实现？圣经里面把完结篇先给我们看了，有没有完结篇？有，在哪里？启示录。启示录的时候是怎么样？新天新地，神说这个天地都要过去的。换句话说，到今天我们会不会看到完整？不会的。有没有人希望在今天就看到完整？很多人想啊，天天都在想，哎呦，这个现在社会如果是这样，等等等等等，会不会完整？神说不会完整的哈，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才新天新地会呈现计划。但有没有落空？还没落空，只是还没发现而已哈，简单是这么回事。那再回到一点，我们作为今天的这个结束，神的应许到底什么样子？如果以色列人得了地，是不是应许完全实现？有没有？其实没有的。我跟大家再讲一个观点，对不起啊，再一分钟。神说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圣经里面另外两个荣上加荣，还有一个是乐上加乐。这是恩上加恩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前面你说到的所有的祝福对神来讲都什么？都是不算什么，因为什么？后面的要比前面更大。所以恩上加恩，如果后来的恩典不是比前面大，就加不上去了嘛，只是重复而已嘛。但是神的恩典是没有止境的，恩上要加恩，所以神的祝福是一步一步下去，越深越大。我们今天觉得领受神的祝福很满足了，那我跟弟兄姐妹讲，神说还要祝福你的时候，后面的比前面还大，你要什么？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塞在你身上，好不好？好。但是我们经历过没有？一般来讲我们都还没经历到神祝福的那个全面哈，都没有的。好，不是要责备他，但是神其实是有东西的哈。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一生在学爱神爱人。刚才弟兄提的话，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开始，其次一样是什么？爱人。什么？如己。不要把如己忘记，所以你不爱自己不可能去爱人的哈，要先爱自己，学习爱自己，尊重自己，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尊重别人的。好，我们到这边结束，谢谢。我们祷告结束。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聚集思考你自己的奇妙救恩。主啊，我们的生活里离开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也说了你是我们的救赎，你是我们拯救，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第一次再一次求你，让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让更多的经历你，深知道说你爱我们爱到底，我们最小的事情到最大的事情你都眷顾。我们要离开，这样求主恩惠怜悯慈爱与众弟兄姐妹同到直到永远。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